风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

满腹相思等承诺，只有桂花香淡飘。

说酒也不要一杯杯的醉，郁闷不可解，伤心就难免。我说烟也不要一根根的点，点破了迷惑，少不了一番折磨。只是心情起起落落，心情起起落落，在不在乎我就等你开口。如果说你真的需要我，早该找个时间对我说。人说男儿女儿有泪本就不轻弹，为何奈何我已泪流成河。 的明天。